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 京都而嚟嘅思念，横须贺嘅悼念，火烧万世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昌昌，你觉得咧，啱啱嗰个 Jingle 咧，我录成点啊？ 我想问下是什么歌来的？ 是一位声优叫做水濑奇的一首歌。 水濑奇他配过什么知名的动漫人物？ 他配过这个我一时不记得了。 Oh, okay. 我想问下你可不可以用日文读一次秀姑娘本书的书名？我刚才读过，但是 你刚才读过吗？ 是啊，没错。 因为我发觉呢，你有没有跟人介绍过原来我发觉秀姑娘呢那个封底啊，其实呢是一个日文来的。 是啊。 我无啦啦你一本中文书啊，咁系中文文学少女嚟㗎嘛。啊，后面无啦啦点解要整个日文出嚟嘅呢？我都真系奇怪㗎。 系咪直译呢个书名系个意思冇错㗎嘛。 嗱，我又同大家讲就系呢个风，即系 堕落凡尘。 堕落凡尘嘅天使其实都好难译㗎，你点样讲堕落凡尘呢？咁样。咁呢呢、这个日文呢就系始终呢 Ochstadt 天使。咁如果我直译呢就系跌咗落地嘅天使。跌咗落地呢事啊！唔系咁啊，真系咁，个黐线，即系 佢唔系堕，我以为堕落啦， 系 即系有或者有啲尘，即系沾染咗尘埃嘅动作啦，但系冇喺个日文名入边系冇显示，即系冇翻译到出嚟嘅，系 OK。咁 OK 呢个咧系原本个中文名咧就叫做《我的美丽与哀愁》。咁至于我哋头先都讨论过啦，点解会摆个钟喺阿秀姑个子宫嗰度咧？系咁，但系 anyway 嗰个名、日文名系咩咧？系。 就是呢个 Watashi no Utsukusato Kanashimi。就是我嘅美丽同悲伤，其实都啱嘅，呢个就非啱嘅。 啱嘅。 咁但係呢个跌落地天使我就真係唔出去搞乜鬼。 嗰期都係轻啲天使啊，我哋首先查过呢96年出版嘅本书。係啦。 咁係啦。 咁都係嗰期都係轻啲咩残酷天使嗰啲啦，係咪？ 啱啊。 係啦。嗱头先即系咧，点解要威乌咧？就系、应院长嘅要求，我哋要即系包公夜审国怀。咁我哋就系、 原来系 星期一就系呢、這个即系监夜深夜嘅监察欧乐轩嘅。咁我哋唔会公审人嘅，系咪先？就唔似老美兴咁讲。咁我而家你，我谂我谂条标题噶啦，即系我哋要即系邀请直情即系请 啲网友已经公审咗我啦。 呢个老美兴咧系即系诚邀佢嚟咧，即系监听我哋呢一集节目嘅系吓。咁啊，即系睇下我哋。即所謂的公審或者監察歐樂軒是一回乜嘢嘅事。咁同埋咧，我想講咧，即第一件事，即係阿老美興咧，我哋成個花生台咧，其實喺所謂雙王入面嘅派系入面嘅人物入面咧，一直大家公認嘅最尊敬都係嗰、那個都係你老美興，係咪？嗰、種純潔啊，係咪？我哋講咗九萬幾次啊，即係你對鬱敏嘅忠誠，日月可鑑，即係可謂日月正中。就算鬱敏，即係收咗你把青龍偃月刀都好，你嘅忠誠度都係100唔會減嘅。鬱敏唔俾你即係叫你翻工，咁但係叫你翻工唔俾人工你，仲要擺個箱賣 radio 嘅錢箱喺度，要你即係無償工作之後再要捐錢翻，即係你賣 radio 咧交月費嘅話，你都會照俾落去。咁呢樣嘢成個花生台都會供應嘅，所以我哋見到你，包括即係舊年呢個時間選舉，我成日你來來回回即係九龍塘，唔係即係九龍城嗰個民政事務處因為交文件啊嘛， 九龍西嗰個選舉事務處交文件就喺紅磡嗰位啊嘛，我成日來來回都見到你㗎，你見我唔會打柒你嚇、啊，我仲叫你，不過你即係雞咁腳咁走咗咁解啫嘛，所以花所有我相信所有花生台嘅人喺街度見到盧美卿都會好熱情，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嚇，即係依個係我哋鬱敏，就算去到最後信錯任何一個人都好，都唔會信錯你鬱敏教主最後一個 Spring Pocket Guardian。 系 系啦，你就会喺教主个精灵球入边弹出嚟，啲噶系啦，十万。 你我记得你个评价好高噶，你都嗰阵唔系嗌佢老美兄噶，嗱前甩甩老气复力，即刻就出去同佢作战啦咁样。 冇错， 系补选又同佢作战啊，区选又同佢作战啊。就掂晒李鄭屋嘅守護神， 十萬福特係啦， 係啦。 咁就咁，但係嗱，歐樂軒咧依樣嘢喺話説就係禮拜六定禮拜日啊？ 嚇，禮拜六， 禮拜六晚， 唔係啊，禮拜五啊， 禮拜五啊，係嘛？咁就去咗呢一個即係 My Radio 嘅十週年嘅即係宴會啦，係咪嗱？咁就你喺花生 group 入邊就講咗好多嘢嘅，咁 which 咧即係有。我强烈谴责咗你先，定系你讲翻嗰个事件嘅来龙去脉先，定系你想讲啲咩先？其实 系 OK， 冇啊嗱，我谂你正常你唔会谂到一个我嘅意识形态系完全同埋双黄一层完全系对立噶啦，或者完全系极其遥远噶啦。 拧一拧受孤呢一个阴阳路嘅方面比较 受孤做乜阴阳路？ 比较向翻呢个镜头先，系 你好中意 吞翻吞齐佢。OK， 我哋呢啲 哦好啦， 得非常好，继续。 你唔好打断我。咁喂，完全意识形态系好唔同噶啦。咁你我去啊，当然系有一啲谂法喺里边噶啦。咁第一就係、是、我都喺個花生 group 裏面講，喂大佬，咁你睇下個實際效果係咩囉，除咗你班友喺度打我之外，因為你去到好簡單，你其實就係去測試嗰、那個熱狗究竟會有咩反應㗎嘛，其實亦都正如一如所料，就係、是、只要一合照即刻搞到佢哋兩邊呢就咬到飛起啦。咁而最緊要嗰樣嘢就係話，喂大佬，你就係見到熱狗嗰個諗嘢嗰個思維就係咁啊，就係、是、話喂，你哋啊、哦，原來咧你啲泛民走去撈埋啊鬱敏嘅話咧，咁咧就啊，我對下教主啊好失望，再見了咁樣鄭錦滿咗咁樣講噶嘛，咁然後佢啲三國人物又出嚟係咁喺度即係講話咩好失望啊乜鬼啊，講呢啲咁就又嘈啊大輪，係啦，其實你就係要利用佢嗰個咁嘅諗法嚟到去啊，令到佢呢啲嘢彰顯出嚟嘛。咁好啦，你話喂唔係喎，其實嗰晚因為佢即係有啲網友就話有個荔枝角集會啦。咁其實嗰個荔枝角集會，喂大佬，有第一我就應承咗啊暴反佬去先嘅嚇。咁我冇理由，我一開始即你都知道呢幾日嗰啲遊行嗰啲行動係好快嚟㗎啦咁樣。咁我緊係我入面同埋我啲戰友去分工㗎啦。咁戰友分工之餘，你話啊都唔係，我應該要推咗佢嚟到去出席曬嘅，或者你兩邊嚟到去出嘅，就算我話要去買 video 嗰個都好。咁我覺得唔緊要，你可以話我有事有緩急先後之分，就應該要去荔枝角。但我話俾你知，我真心係講，你話如果我係冇付出嘅話呢，或者我係冇完全係喺呢啲位入面呢唔去參與嘅話，我好對唔住。喂大佬，我啱啱聽你話你都冇去遊行，我起碼有去遊行先。都唔單止咁，組織者裏面嘅組織工作呢幾日都一路做緊吓。咁、啊、去我甚至走嘅時候，我話嗰日喺嗰個晚會之前根本就係我哋嗰班友嗰啲準備會議完咗準備會議，咁我去埋嗰度跟住望一望，跟住咁我冇乜嘢咁走啦，咁係咁㗎。咁所以喂，你话我唔去，喂大佬，你唔可以咁样睇成件事，就係话喂你一定要喺嗰个位啊，点样样即係唔知，我唔知大家期望喺嗰度做啲乜嘢啦，发言啊定主导啊定乜嘢。咁喂大佬，我哋啲组织入面嗰啲行动嘅人个个有分工㗎嘛。我游行我都寻日一句嘢都唔讲啦，因为我都唔需要特别去讲啲咩啦。咁一路我都系做啲斗策嗰啲角色啫嘛，每个人有分工㗎嘛大佬。咁囉。 你要讲嘅嘢即 交代嘅嘢讲完未？ 太多啦，但系我觉得你不如问下我去答下啦。 首先咧，我哋就系我哋呢一节环节咧，有好多人牵涉在内嘅，其中一位就系院长啦，咁样。咁院长咧就透原本咧就系阿院长就有今晚就话谂住过嚟嘅，咁但系最尾都安排唔到时间，因为佢依期大家都知道啦，非常之忙。咁所以咧，佢就将啲问题咧就问叫阿肥佬礼嚟问。咁但系肥佬礼见到头先佢急急脚咁样样啊，冲咗出去嘅时候咧， 家庭， 跟住肥佬咧就再转一手咧，就系即系再 send 俾我问，我希望。就唔会以我串我咁样样，系即系问错问题啦，系吓。 咁都白字黑字写低噶啦， 系啦，应该冇错啩，系咪先？嗱，咁啊，我逐句逐句问你，你睇下咩即系回复啦，系啦。嗱，因为咧，即系郁文咧系票债票偿啊嘛，曾经对于民主党系咪先？而佢票债票偿，2011年嘅时候就区议会选举，你嗰阵时已经系民主党噶嘛？ 系啊， 系啦，咁。 佢票债票咗两届添，我仲要同大家讲。 系啦，咁所以即系你出席呢个郁文 My Radio 嘅晚宴，系咪已经呢个行动某程度上系原谅咗郁文吓？佢号令呢个消灭白鸽嘅呢个票债票偿咧？系 我觉得冇话原唔原谅噶，因为我喺嗰个选战里面已经战胜咗啦嘛。咁、而嗰样嘢喂，我仲记得嗰阵时2015年区选，阿郁文就带成班人操上嚟。咁嗰阵阿 B 哥喺度啦，个个喺度指晒话以前呢个边个嗰个话边个咁样。咁跟住我走过去，我都有我之前我唔怕同大家讲，佢行过嚟嘅时候，我都同佢讲一句㗎，喂撑郁文咁样，跟住成阵呆咗咁样。点解会撑郁文呢？咁系人都知道我唔系真系嚟到讲撑郁文嗰句说话啦。咁其实都系见你班友咁中意讲炒文，我咪讲个炒文咯，乜人都听唔到。咁跟住阿黄文嗰阵时，佢都觉佢自己都应一句，话你真系撑先得噶，咁样嘅系啦。咁所以你见到其实冇咁，你就算政治上面我同佢系一个存在敌对关系都好。咁我唔代表我唔可以嚟到去即係讲任何嘢。咁但係事实上就係话佢係对于我有一个我话民主党啦吓，有一个票债票偿。咁我点样啫？因为喺个战争里面已经赢咗啦嘛。咁我觉得我冇话咩原唔原谅问题㗎喎、你係敌国，你嚟打我，咁我击退咗你。咁我点样呢？我唔通记仇记一世咩？係囉。做咩 dead air 啊？我睇下，我会跟次序问咧，定系即系承住你嘅答回复咧？我可以即系点样去？ 你不如承住啦！你咁样你搞啲听众冇人 吓咁啊！ 因为我知道佢哋有啲嘢想问，就帮我你处理一啲先啦。 OK， 咁唔紧要啦，我顺住落去问啦，系因为啲问题我觉得好似又唔系太过。 同你有冇嚟？你对麦嚟？ 所以我驚 Raymond Lie 呢即係 PNPC 問題呢，可能啲次序調亂咗，所以我覺得有啲怪係。咁另外跟住落嚟下一個問題就係點睇教主嘅豪華生活喎，係。 易得道嘛，係人都知道易得道豪華生活㗎啦。 我諗呢個係關係到呢，其實呢你嗰晚你係有冇俾錢去嘅先。 冇囉，梗係冇啦。 你人哋請你去嘅 ,ok? 我都話報反佬請我去囉。 係 ,ok? 嗱我都嗱不如我喺度解埋嗰個報反佬嘅情況就係、是都唔係第一日嘅事啦。由呢个我上年选呢个批发及零售界，以及去到选选委嘅时候呢，我的确係有同报反都合作。即係你可以喺呢个位置就已经开始唔认同我啦，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知道阿廖社清先生呢，佢真係撐郁文，咁多年嚟由社记年代，我諗阿昌昌你都认识佢。咁去到今日，但係我都只能咁讲，我同佢係一个喺算系喺选战上面啦，系一个合作关系。咁呢个系由呢个选批发及零售界开始，去到选委，话俾你知，系咁多个界别入面嘅人。嗱，你见到即系就算其他界别出咗成队人啦，我个界别系真系出唔到成队人，好抱歉。你话废啊，你话唔得都唯有咁讲。只有我同埋阿廖社清两个咧。是作为一个泛民歧视，我唔知你点归类，我就会当系泛民歧视㗎啦，就嚟到去选咗选委。咁而喂，我觉得喺呢个位上面作为挑战强权底下，咁我的确系同佢做过一个战友嘅关系，即係我觉得我呢个位我反而我要撑返阿暴反佬，即係大家成日去讲嘅系咪呀。咁好啦，佢今次又话佢话要请我去不如啊你去呢个 My Radio 啦，咁我因为我已经即係至少包台咁样嚟啦咁样。咁我觉得 我都已經同佢講咗，我話我一去咧，第一花生台嘅聽眾咧係有機會唔中意，第二就係你知道我同佢嘅政治立場咧係東同西嚟嘅嚇，咁佢係明白嘅，佢亦都了解係啦。咁我亦都當然有啲嘢我自己諗，有啲情況就係話，如果你啲熱狗喺呢啲位上面係要慣一鋪，咁咪俾你慣一鋪咯，咁咪結果慣一鋪啦。你不如你問埋嗰啲問題先。 是不是同理解梁家杰一样啦？因为梁家杰嗰晚系有出现过一阵嘅，系咪？ 佢系出现咗成晚。 哦，系成晚佢都喺度嘅，系。 系 系 系啦。咁我觉得有样嘢我唔知道第一点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话你闹我咧，咁不如你闹埋梁家杰。咁但系我亦都坦白讲，我今次咧，我就我冇问过梁家杰去原因啊或者背景。佢就仲要係坐住家席，佢應該係應鬱敏咧走去坐住家席嘅。咁可能佢咁即係咁多年嚟咩議會同事嘅咁嗰啲咁嘅情況。 鬱敏會客室有冇訪問過佢？有啊，係啊。 有係咪？可能係呢咁嘅情況啦。咁另一個當晚嗰亮點就係胡官啦。咁當然即係呢個另一樣嘢。咁 係呢個可以補充一下資料嘅，就係咧我選舉完之後咧，我係見過一次傑哥嘅，應該係我諗去到11月、12月，我谂比较都选完之后几个月嘅时间噶啦，咁我就见到阿杰哥咁样，咁佢又主动同我打招呼，因为佢认得我系边个咁样样，系可能佢未叫得咩，即系未叫得出我阿昌咁样样，咁但系佢都有主动同我打招呼嘅，咁我就即系你知啦，一见到佢场合就唔好讲咁多废话，我就单刀直入问佢：阿杰哥，其实咧我哋即系选举嘅时候咧，对于即系扫黄嘅行动咧，即系你哋或者你同埋阿 Audrey 系点样睇噶咁样样，咁样系，咁阿杰哥就。你哋都做得好好嘅。 哇哇咁嘅咩？ 哇可能佢就係赞我哋个选举工程做得好嘅啫，係冇特别意思。咁但係呢佢就即係对于即係我哋扫黄嘅行动呢，咁就有个咁样嘅表示嘅，係 ok 咁样。如果教主搵你去卖 radio， 你去唔去？ 梗唔去啦，黐线。 嗯。 梗唔去啦。我话喂，因为做网台我都係有个基本嘅伦理嘛，咁耐以嚟。我去嘅，我谂叫网台嚟讲啦，我就 咁搵你去同教同郁敏成日同一个节目辩论咧，系 咁睇下大家觉得点咯。例如话你即系土伯嗰啲，之前都搵嗰啲本土啲人嚟辩论啦，系咪？咁人哋都肯上嚟咯。咁你如果作为嘉宾去辩论咧，我觉得有另一样嘢。但系你唔系开节目啊嘛，大佬。嗱，我咁耐以嚟咧参与节目咧就得两样嘢啫，花生台 D 一百系咁多啦。咁再加埋去城寨度做嘉宾，系啦，其他台都根本几乎冇去过嘅，系啦。 当年 有一次去过萧山嗰度，就系阿马草黎邀请我去佢个节目度，咁系咁多啦。 即系佢最新呢一期咩？天下有冇行嘅？ 系冇错，都成年前啦，根本系咯。咁下一条问题系做咩啊？ 最后一条啦，教主成日都话自己信错人，认唔认同佢呢一句说话咧？系。 佢梗系成日信錯人啦、啊！嗱，喂，我覺得其中有一樣嘢我覺得不如即係單刀直入啲去講，就係話， 我覺得院長問你呢條問題，其實意思就係話咧，係講對於即係所謂即係對於即係影相而係去引發熱狗嗰、那個即係割裂或者聲討或者嗰個內控嗰個作用喺邊度？即係話其實教主根本就想去開波嘅。所以你去唔去影相俾熱狗做落一个口实嘅话，呢样嘢咧唔系重点啊！我估啊，院长系咁样谂啊，系啊。 嗱，如果你讲呢种咁现实政治嘅嘢嘅话咧，咁我唔见得喺呢个位度，我哋系有乜嘢失嘅？嗱，如果你话现买现卖，因为嗱，佢哋班人咧就应该晨早知道我系会去噶啦，系啦。如果唔系咧？系唔会，佢唔会无啦啦俾你一条放入去啦，系咪啊？咁因为佢都惊你搞事噶嘛，大佬。咁嗱，第一，阿昌昌咧，其实之前有建议过，其实咧你争一样嘢咁样，都唔止一个讲，佢话其实你争一样嘢，你咧应该要攞本双黄嘅卖港实录嚟到去嗰度 show 嘛，或者你好似上次搞呢个郑松泰咁样咧，整个维和加许状俾佢嘛。我又唔会搞人哋嘅，因为人哋即系人哋十周年咁样，你几唔认同佢都好，咁喺人哋生日咁样嚟搞鬼人哋咧，我又唔会咁样搞嘅，即系嗰一日啦，起码，因为起码我觉得，如果你话，但系你啱啱讲现实政治，如果真系佢讲到嗰样嘢系现买现卖嘅话，咁我去到 咁我同你其他人影张相啫，因为我唔系好似你之前所讲话咩啊，搞到自己好似咩醉猫啤啤夫定乜鬼嗰啲问题嘛。咁我觉得我当日系相当之正常地一个社交场合嚟到影张相，而嗰样嘢如果实际上嘅效果系佢要打热狗嘅，而我亦都系要打热狗嘅，咁喺呢个位嗱，我唔敢讲话敌人就系朋友，但起码咧喺呢个位系利害一致嘅。 嗱，我而呢位你提到我啊嘛，咁我要喺度咧要交代一下嘅，因为咧阿欧轩去My Radio 十周年晚宴咧，咁就我系知道嘅吓，佢都问过我点做嘅，系咁我嗰阵时，正如欧学轩所讲咧，我即系俾咗即系有一啲建议俾佢嘅吓，第一就话希望佢即系尽能力即系抽到阿郁敏嗰块金牌啦。 我点样抽佢嗰块金牌？ 即系攞翻嚟花生台 show 俾大家睇，紧系镀金定真金多啊？ 你当你当佢打猎 系啦。咁啊，呢样嘢佢做唔到咧。第一，第二就系头先所讲，就系话其实所谓话即系热狗，即系一同郁敏影相咧，而辣庆热狗呢样嘢，我嗰阵时亦都有提到嘅。我话觉得呢样嘢系唔系一个坏嘅影响。呢样嘢我都系认同嘅，呢样嘢某程度上。第三就系话攞住本《扫黄小册子》就送俾阿郁敏啦，因为我同阿院长嗰阵时候谂住话寄挂号寄俾郁敏啊嘛，寄去易得到啊嘛。咁但系最尾就冇做到，咁我哋要揾阿欧轩做呢个即系速递员，系嘛，奉上呢一个郁敏。呢样嘢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唔系搞鸠佢，就话我哋喺本《扫黄小册子》入边讲紧佢讨论紧。入面有提到唔係單淨單指鬱敏，佢成個政治聯盟入面嘅其他人係幾咁不堪嘅時候，你抄返俾鬱敏睇，喂，我哋有冇講錯先呢堆嘢，係咪呢樣嘢？就係我哋頭先院長問到一樣嘢，即係有冇信錯人嘅問題。係你唔係信錯人，你根本就知道嗰班人係爛攤嚟嘅。係而家你攞住呢本嘢，會唔會係認同？即係究竟係我哋講得啱啲啊，定係你即係會有一個會公告天下話俾人聽，你真係會係覺得啊！呢一班系而家先發現你呢班系人渣咧，有呢個咁嘅效果。咁但系呢幾樣嘢，咁啊，你除咗影相之外，你乜都冇做啦。 冇嗱，不過我總結一下幾個面向先啦。因為我覺得諗一樣嘢唔係就咁去講話影唔影咁簡單。第一，義氣上，既然冇反佬邀請我去，咁我有盡到呢一方面，即係同佢嘅道義啦。咁亦都去啦。咁我亦都已經同佢講咗話，我同阿鬱敏係會有政治立場 嘅。講咗頭先。 第二上路線上啦，嗱路線上咧，呢樣嘢就我覺得反而係值得嚟到去辯論啦。就係話而家最近係不斷咁嚟到去講話啊，你本土啊自決啊，泛民就應該大和解啦，因為喺高全面打壓底下咧，大家都係受害者咁樣。咁我覺得有樣嘢係未鋭到一個位嘅，就係話嗱，我哋而家咧好似講緊話啊啲我哋不如都係嚟到去減少大家嗰、那個即係以往嘅怨恨啦咁樣。但係有啲位咧，其實你係未真係面對嗱。我哋上尋日遊行就揾啊本文前啦，有揾清靜啦。其實係我哋俾個機會，即係大家俾個機會佢哋去講佢哋嘅説話。咁亦都係某程度上希望替造到喺社會運動上面咧，大家唔好再係即係流於互相指責。你指責完之後一輪咧，其實你自己正經嗰樣嘢係未搞咁樣。咁好啦，但係有啲嘢咧，其實跟住落嚟係要處理，就係話你係咪願意同你本來憎恨嘅人係去為伍咧？咁而為伍嘅程度係去到幾多咧？咁樣咁嗱，所以去呢個位咧，我覺得反而有趣啦，就話喺禮拜五嘅嗰個聚會嗰度咧。其实我谂我算系行先咗，即系行先咗几步啦，可能送死嗰种行先啦。咁就系去，我觉得系要去谂一个问题，就话究竟除咗公事上嘅社运场合，大家如果觉得呢个所谓嘅社运大和解路线系要继续向前嘅话，咁系应该做到边个位咧咁样？嗱，我自问我喺成件事入边咧，我系冇去退让过自己任何理念嘅问题，我只不过纯粹系一个出现啫，系啦。咁而你最後講話喂實際如果嗰樣嘢我其實就要問一個問題囉，點解我係咁對於即係有陣時有啲網友我係有咁強批評或者咁大失望呢，就話其實喂你而家做緊嗰樣嘢同熱狗嗰樣嘢好似如出一轍咁樣嘛，就係話只要嗰個人呢同嗰個人一齊呢 就一定係萬惡不赦啦，就等於認同嗰樣嘢。因為好多人喂上綱上線嘅，佢就話我你而家咧走去佢嗰度，就等於認同暴力啦。I'm so sorry。我成件事我系冇讲过，我因为咁样认同暴力嘅。 但系我叫你唔好喺花心 group 嗰度开出 post 咁，你点解唔听我讲咧？系， 我忍唔住口，我呢个好抱歉，系啦。咁我亦都， 你又知咪？我又讲，我又跟住落嚟，即系跟住大家开始即系将相开始流传嘅时候，跟住欧乐轩亦都有打电话俾我，我就叫佢你一系你就喺节目嗰度讲，你就唔好喺度聊交嗌。吓咁你结果你 我系聊晒交嗌啦，咁可能有啲听众从此好憎我。 咁你头先你又讲话你因为组织呢排组织呢个运动，咁你好捻唔得闲。而家 我忍唔住口啊，真系，因为有啲位我觉得 你用咩方法？你用咩输入法噶？你打字好快咩？你而家 嗱，坦白讲，嗱，你问我，系咪顶唔住口？系，我真系嗰下顶唔住口。喂，我见到嗰啲乜陈伯嗰啲咧，我又讲噶啦，你好憎佢， 我好憎佢 噶。点到？嗱，我觉得讲咧，你就你讲就讲道理啦，你唔好咩话咩啊，你冇资格做拆世台啊，咩你翻屋企啊咁样嗰啲，我系觉得因为嗰样嘢系捞埋咗阿明啊，搞错有冇搞错啊？咩你话阿明有资格啲咩咩？ 嗱呢一样嘢我想說， 其实我觉得喂你唔好搞啲，你真系唔好讲啲入咗监控。 但呢一样嘢调翻转头，我想讲咧就系亦都系可以回应阿老美兄嘅。如果老美兄去到呢一刻你都仲听紧嘅话，系就话呢样嘢咪就系见到你呢、這个首先系嗰啲留言，就所谓喺花生 group 入边嘅一啲对欧乐轩嘅批评。呢批评咧，首先你就话系一花生台嘅包围佢啊，要踢走欧乐轩乜乜柒柒呢啲嘢。sorry， 唔系冇一个主持行出嚟。话要即系做一个小结啦， 唔系继续啦。 系啦，之外咧，即系冇花生台冇一个定调，或者冇一班主持出嚟，即系出个声明话花生台乜乜柒柒，而家要调查欧乐轩去呢个黄毓民嘅 My Radio 嘅十周年嘅晚宴系冇件咁嘅事嘅。咁而网友有意见呢样嘢咧，因为我好明白你点解会觉得即系网友有意见你认同花生台咩？因为你 My Radio 系咁样样噶嘛。如果出到 My Radio 出咗嚟，出到嚟俾人见到嘅反对嘅声音嘅意见，其实就真系 My Radio 或者毓民本身嘅意见啊嘛，系，所以佢声音先出到嚟啊嘛，所以你就会以为就话啊，成个花生台而家要追住欧乐轩，唔系呢个不嬲都系，呢个系一个大家都可以有 say 嘅地方吓，唔会你 My Radio 唔会有留言出嚟调查阿毓民噶嘛，系咪？但系花生台就会有留言出嚟调查呢个欧乐轩呢个作为花生台嘅主持，咁呢样嘢其实。是非常之正常嘅。 嗱，点都好啦，咁客观嘅意义嚟讲，咁啲网友都屌爆我啦。 系啦，咁嗰啲人屌柒你，亦都系佢哋有权咁做嘅呢样嘢。第一 系， 咁你咪，咁你咪都亦都回，你都回咗人啦，系咪先？ 咁我咪回咗人咯。嗱，咪嗱，游行前我又费鬼事，大家唔会介意啊。咁我直情喺游行之前，我临出我办事处，我都录咗段嘢啦，系啦。咁后屘继续喺度烧，继续喺度闹嘅时候，咁我又照嚟个队。但我覺得大家要諗一個問題咯，即係話你可以唔認同我，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喂大佬，影張相，其實有陣時我用翻，不如我用翻嗰啲神區講法啦，即係雖然大家又話我咩支持嗰邊咁樣，喂真係 I'm so sorry。 佢講法乜嘢啊？係 佢嘅講法、就是， 你講起神區，我有嘢講 係。係嗱，佢嘅講法就係話，喂阿鬱敏好有氣度，佢覺得鬱敏好有氣度。咁就请咁啲唔同政见嘅人嚟，咁咪过门都系客咯。咁嗱，我 可以答啦，我答咗神區一句先。如果好有气度嘅话，我哋匪类监察应该请一位啦，系咪先？因为阿鬱敏讲过噶嘛，喺节目入边，哇选唔到真系好啦吓，因为咧睇清楚呢啲咪人渣败类、冚家铲啲龟公啊咁样，黄杨达啊、阿国师啊呢咁嘅人，郑松泰啲全部睇清楚晒，佢哋有个机会将呢班小人、呢班衰人、呢班人渣入边咧解脱啊咁样。咁 咪 多谢我哋，我哋请一位俾佢监察，要系俾扫黄嘅人啊，系咪啊？ 唔奇噶，因为你谂下，其实鬱敏喺度咁讲噶嘛，佢话就系呢个黄杨达比陶君衡反骨100倍，换言之就系话咧。你请你一个人嚟啊，佢等于要即系嗰个憎恨嘅程度系要乘多100先到热狗啊！即系你可能系好微晒。 但系神区嗰个问题，我即系想讲，亦都呢个牵涉到即系我嗰个错取态嗰个问题，就系话其实你话我会 100% 唔再同鬱敏影相，我唔会咁答你。我只系话 99%， 我唔可以否决任何可能性，因为而家呢个过程入边，其实我之前喺节目嗰度讲过嘅。如果你真系要分一个 priority， 系嘛，即系。雙黃之間，刁文我都問過呢個問題，係嘛？雙黃之間嚇分裂嘅話，你企喺邊邊嘅話，如果真係要逼我要揀嘅話咧，係我係會考慮係即係透過鬱敏去打擊呢、這、一個即係熱血公民嘅，因為鄭松泰個位仲喺度， 即系我个标准系公开嘅，个标准就系话边个有个位，边个有公权力嘅话，边个要对付先。一鄭松泰个立法会议员喺度，佢有个立法会议员，佢可以开地办，可以即系而家有申请，即系用公帑去周街地区主任，跟住地区主任就去区议会嗰度界票，呢样嘢影响到个民主运动。咁所以喺呢个论述嘅情况之下，我第一个目标一定要打击热血公民嘅财政来源先，就系鄭松泰个位，佢利用呢个位去做呢啲伤害民主运动嘅嘢。咁所以有公权力嘅第一打击先嘅，所以如果再次一级，系咪轮到郁文咧？未系，有边啲有区议员个位咧嘅所谓嘅伪本土派咧，我都会即系有能力有余力，我都会追杀佢嘅。例如系陈国强，所以我第一件事最兴嘅话就系陈国强同佢影相。 哦，嗱，我同我 即系你同我影相冇问题， 系并不是对陈国强抱持一个敌对态度嘅，系啦。 你同佢影相唔系问题，但系你应该就公道啲讲，我代表陶君衡屌你老母。 O K， 即系之前嗰阵时候，我见到佢出好捻 post 话咩陶君衡花生台咩督灰咩将即系呢个吓、啊、初一二事嗰啲名俾传媒咁样，我出咗好捻多 post 啲乜嘢。咁、所以即系你不过见到佢，我又当面屌佢老母啊，咁你又同佢影相，跟住系，但系嗱呢样嘢就讲翻。 好，你冇得避免，嗰个位就系话佢的确系在籍第一，即系我姑勿论我。因为有啲人又话咩啊，你同嗰啲无耻嘅金金啊，无耻嘅陈国强影相咁，我即系 你有冇举起晒啲 V 字手势耶咁嗰啲咩？ 我梗系冇啦，梗系冇啦。咁你可以嫌我，你可以嫌我笑。咁唔通我对佢我秒咗秒蚀咩，大佬？咁我唔系咁样噶嘛。 嗱，讲翻郁文个问题，即系如果咁99%咁样，有冇1%嘅机会我同郁文合照咧？我话俾你听，如果补选嘅时候，热血公民嘅系统出嚟嘅话，而黄毓民系可以好似任亮宪咁样样，即系如果我哋又有个候选人啦，我唔知嗰个系咪 B 哥啊，即系行出嚟追击呢个黄杨达，即系做嗰个候选人，而喺论坛入边，即系总结嘅时候，好似任亮宪咁，黄毓民肯行出嚟企喺我哋侧边，屌鸠黄杨达或者郑松泰或者热血公民嘅人嘅话咧，喂，依一个机会嘅话咧，我就完全唔会否定嘅。不過當然呢個機會 most likely 係唔會發生啦，係嚇，但係即係我依個嘢就係想我 elaborate 頭先嗰個即係實體舉例嗰、那個所謂嗰個邏輯個對於熱狗或者鬱敏嗰個取態個問題上邊，仇思達嗰樣嘢都係一樣，你可以即係我認為你可以即係大家即係坦白啲講係即係簽訂唔係話簽訂啦，但係一啲即係互不攻擊嘅。一个状态，大家有默契喺度。 哦，互 相 不侵犯协定。 系啦，但系就你又需要同佢推崇鼻子，即系我见到有啲留言就话：哎呀，即系听到仇思达啦，原来仇思达咁讲道理嘅乜乜柒柒。喂，即系仇思达点解讲道理？因为佢哋用咗我哋嘅论述啊嘛，用咗我哋一直用咗我哋匪类监察院评论热狗嘅方法去讲，咁用我哋嘅方法，咁我哋梗系好明显，我哋好讲道理啦，系咪？所以佢显得好有道理啊。但系因为用咗我哋嘅方法讲道理，而显得佢本身个人好讲道理，咁啊未必喎，其实。咁但系呢一刻。好坦白讲，又系仇思达有好多我哋面对嘅共同敌人喺度，而系佢哋出紧嚟佢打嘅时候，亦都系佢哋接触到嗰啲群众，唔系我哋花生台接触到嗰啲人嚟嘅，系啲本土派好核心嘅人嚟嘅，可以屌鸠热狗，系或者即系屌鸠国师，系嘛，甚至屌鸠杨乐琪系。 我觉得我自己一路讲紧嗰样嘢，啱啱就系话，即系究竟嗰个路线嚟紧，理想系究竟继续嚟到去全面继续都系诛杀双黄一层啦、啊。但你覺得而家嗰個成個政界格局咧，係應該要聯合嗱，我唔知係咪應該咁講，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啦，即係喺社運內部底下。咁如果係咁嘅話，喂，我覺得一時間你而家呢種咁嘅情況，其實鬱敏都已經唔係做一個即係真係有意識嘅人啦。咁佢亦都惨遭呢个热狗嘅，即系知道你种出嚟个逻辑究竟点样嚟到害翻你自己啦。其实啲人话喂，有啲人话喂，你唔知嗰个来龙去脉，喂大佬咁多年嚟点会唔知啊？喺花生台。咁但系最紧要嗰样嘢就系话，好啦，而家呢个情势就系一个冇意识嘅人，同埋一个仲有意识嘅政团。咁你会点样嚟到去睇而家个局，然后你去做你个抉择咯。 唔系，我调翻转头，我同你嗰个结论或者你所导致嘅行为咧， 是一样，但是那个背后分析那个逻辑是不同的。 嗯。 啊，这样有其实我电话跟你讲过呢，就原因就是说你都跟我讲，你说你作为民阵召集人，你有个身位，你刚刚先去完即是何之君那个论坛，又同即是个个都讲即非建制派入面大和解，本土同泛民是不是他们始终都有案在身，在公众的眼中入面。咁即但是首先我又要讲返即花生台某一啲听众是不是其实都那几位即比较 vocal 的人兄呢，是他的讲法都唔系冇道理，呢啲都系我哋一齐讲法，就话你黐埋梁天琦嗰度，系嘛？啲人就好多时候啲深蓝丝或者啲政府嘅宣传方法就系你哋同即系黄之锋同梁天琦同一路人，跟住白鸽同梁天琦同一路人，跟住成个反对派都系掟砖咁样。咁呢个系有佢嘅道理嘅。不过我亦都有即系调翻转头咁讲，即系话如果呢啲咁嘅人咧，基本上呢啲系要说服嗰班人咧。嗰班係深藍絲嚟嘅，係我哋擺喺最後嗰個階段先要說服嘅。我哋而家先說服嗰啲，就係首先有個基本嘅認知嚇。即係當然我知道好多人都仲未分得清楚人，即係人力同社民連原來又係唔同噶啦，或者本土派同埋激進派又係唔同。呢樣嘢我知道嚇。咁、但係嗰、那個即係歐樂軒去呢樣嘢，喺我嘅分析入邊咧，我係覺得係話你先禮後兵，到日後。虽然出现一些大和解或者一个大团结的联盟或者机制上面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我跟你开出一些条件 ABCDE， 我希望所谓的本土派你是要先同意了这些 principle 先有个合作的基础的时候，而我已经先礼后兵有礼貌地释出了善意，而你不跟这些条件的时候，到时是你自己不join成个游戏规则，不是说泛民或者主流的民主派入面边缘化你。 你喺呢个位嘅分析呢，反而就真係我係好同意，就係话喂，而家我哋话阿何之君最近开个论坛嗰个讲法啦，我觉得係有大量嘅嘢係未有待讨论、即係有待讨论意思就係话你话我哋呢个社运泛民自决同本土大和解咁样。咁但係有好多位唔係话你摆低咗嗰个仇怨就等于处理咗问题嘛。因为有一啲嘅理念大家係喺本质上面係唔同㗎嘛。例如话我嗱起码你叫我无啦啦要参加一个支持港独嘅集会呢，我就係唔会去嘅，係啦。你话要去一个勇武抗争嘅集会呢，亦都会我亦都係唔会去，因为我係支持非暴力嘅。咁所以就係话如果我哋嗱我记得寻日游行呢集会入面啲人係讲咗嘅。即係上面台上面啲人讲就话我好希望即係嗰个主持人话我好希望嚟緊嘅社会行动係咪可以各个派别嘅人出嚟傾嚟到去傾清楚点样做就先至嚟到行动呢，咁样嗱呢个我系觉得赞成。但一去到真系傾啲原则上面边个同意边个唔同意，系咪你用你愿意嚟到去即係体谅我嘅处境呢，嗱呢个先系真系难嘅地方。 嗱，因为其实喺前两集博经会喺呢度咧，我就已经提过，即系所谓一个即系乘住有危有机，好坦白讲，即系乘住即系大家觉得系好义愤填膺，系政治犯嘅出现啦，阿明、阿之锋佢哋即系判坐监呢样嘢嘅时候，系一个契机，系叫即系所有大党细党都好咧，系要抛弃嗰个所谓即系选举选赢咗有个位，跟住先至影响成个民主派，即系。喺即係爭取民主或者反抗即係極權政府嘅策略入面嘅一個話，攞咗話語權先至講合作，而係調翻轉嚟合作先，跟住唔好再咁呢樣嘢，就係我哋要推翻成個比例代表制嘅限制。係，我唔係一定要攞 10% 票，我而家有個位啦，所以你而家我一定要有 noise， 我個把聲你一定要聽我講，你一定要 count 我嘅影響力，係調翻轉頭。呢個超黨派機制入面，咁我喺即係。同肥佬禮傾嘅時候，亦都點咗名嘅，係嚇揾即係李柱銘、余若薇、歐樂軒、戴耀廷同埋黃之鋒呢個五個人做一個，即係呢個召集人做一個有否決權嘅，因為歐樂軒係民陣召集人，其實係民陣召集人有呢個否決權，係去即係組織呢一個超黨派嘅機制入邊，咁一定就牽涉到討論，即係接唔接受本土派嗰個問題。咁我嗰陣時就係講緊，就話本有一套機制，就係話你一定要有啲基礎嘅條件嘅，即係本土派，例如你係咪而家？讲明你要拥抱呢、這个唔需要拥抱嘅，但系你要认同呢个和理非抗争先，系咪？咁喂，依一啲条件开出嚟嘅时候，就系头先我一路而咧嚟紧呢个 point 就系话，你一定要你已经释出咗善意啦。到嗰阵时候你唔 join 系你嘅问题，唔系人哋 isolate 你，系咁而去到即系去到依一点嘅时候，我想做少少边缘回望，因为因应欧乐轩呢件事，就其实就系话，我觉得我一直以嚟咧就系、有一啲。政治嘅直觉咧，唔知点解咧，系我觉得系唔可以话好准， 但系 系咩咧？ 事情又真系好似咁样样发生嘅，即系例如我唔想即系好似 Facebook 讲 cut 翻啲图出嚟，中又中啦。但系其实喺啱啱选完举之后，立法会宣誓之前咧，我喺讨论宣誓嗰个问题咧，系我有讲过系话，即系宣誓其实系有必要今次咧，系即系所有非建制派咧系统一嗰个誓词。 嗯， 系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会有誓词去入嚟，因为啲人即系。我唔想攞返 Facebook post 出嚟，即係话我中又中，但係呢啲直觉呢，其实我喺我过去即係一啲累积落嚟嘅经验入面呢，唔知点解係会係有一啲即係吻合嘅情况出现。咁所以我一直諗緊，即係呢一种即係感觉，我可唔可以利用嚟即係去喺即係所谓民主运动入面，或者喺保卫香港嘅战役入面，係可以发挥到一啲嘅作用。咁所以我寫好多文章，亦都係提出一啲建議。咁但係好坦白講，即係我又試過即係組黨啦。咁但係即係蘇王，你見到出我有一啲諗法係可以執行得到嘅，但係其他真係去即係成個泛民或者民主派係點樣去整合，或者係有個即係正有啲乜嘢路線上或者方法上嘅嘢咧，我係冇可能執行得到。 我嗱，不如咁，我承接你呢个。 我只系咁讲，就系话咧，我冇咁嘅能力，个组织嘅能力，冇咁嘅人脉能力，但系有呢条契弟有咁嘅能力，系实现到我系可以挽救香港嘅一啲目标同埋理想。 嗱，我唔敢讲一定做。 所以我好坦白讲，我一定要保呢条友啊，冇计嘅。 唔系你唔使兜到去一个咁嘅位 置。即系我有啲呢啲，我要公开咁讲，即系大家如果继续追杀欧乐轩嘅话咧 ，sorry， 我一定要保佢。 但我话俾你知。我都系摸着石头过河。你啱啱讲话咩？跟住落嚟嗰条路究竟系点样联络用共嗰啲嘢？其实系唔一定得嘅，系冇写包单。政治永远系喺一个不可预见嘅抉择里边嘅，即系话唔系。当然我梗系尽量我分析啦，但系我做咗嗰个抉择，唔代表嗰样嘢一定去迈向嗰个前方向噶嘛。 呢样嘢好清楚，唔使讲。你见到得廿年前咁嘅样，你估唔到廿年后咁嘅样噶嘛？系咪？ 系当然啦。我就係要講埋啲，就係呢個位置，就話我今日我話嗱，我哋最大氣度嚟到去伸出某種橄欖枝，而係俾一種冇違反立場底嘅橄欖枝。我哋嚟到去同你講話，喂，而家我哋要減低內耗啦。你咪中意你金金嚟同我影相，咪同我影相咯。鬱敏同我影相，咪同我影相。其實都唔係佢走過嚟握手咁樣咁點都好啦，係啦，我唔好理邊個即係和邊，即係邊個客邊個主啦。好啦，我做咗呢樣嘢啦，咁。呢、這個即係 backfire 喺花生頭都出埋啦，係啦。咁我跟住落嚟，究竟係咪能夠做到嗰樣嘢，定係最後哦，原來大家係最後都係一個虛假團結嚟嘅，算數咁樣，冇人知噶。但係我覺得我真係無怨無悔。我唔試呢條路嘅話咧，其實到頭嚟係冇辦法開展到一個更加真正意義討論。 因为而家够钟啦，咁高达都喺度啦，咁所以我谂，我希望我唔知个可唔可以当系一个即系完结，或者代一啲对你亦都有意见嘅花生台嘅网友，即系对你有啲希望你可以有啲表示咧，就系你可唔可以有啲行动上嘅表示，觉得你系即系觉得系愿意同大家和解嘅。如果系嘅话咧，唔该，呢三本书你帮我还翻去鸭脷洲公共图书馆嗰度，喺嗰度借嘅。 我好啦，就得。我同你还咗佢， 系你可以揾、你可以揾，你可以揾，你揾罗健，阿罗健希帮你还都得。 佢赚 你两个揽住影张相咁啊，要系 佢自己谂同我帮我还咯。但系各位网友嗱，有任何得罪有怪莫怪，系啦，我嗱我真系冇乜嘢可以补充啦。希望大家即系。系啦，冇谓再即系讲，即系烧咁多啦，系啦。 因为时间关系啦，院长又唔喺度啦，咁你预期唔到呢啲即系火力嘅横飞嘅场面噶啦，系吓。咁啊，但系就 我坦白讲，我不如我讲一句， 即系我系啦， 我讲一句，我就冇乜点打算再补充啲咩啦，因为即系我亦都唔想搞大家唔开心。 咁你讲？ 嗱，最后一样嘢啫，就系、是、你话做唔做拆西台？其实我本来已经谂住系唔做拆西台啦，因为我。 推出网台界， 唔系呢样嘢系真嘅，就系阿明入狱之前咧，我哋已经讨论嗰个问题，就系话如果阿明入狱之后咧，拆晒台系点算嘅？咁而得翻我同郭少杰， 我想问探监嗰阵时候可唔可以录音噶？攞住电话 系唔得嘅， 唔得，点会收咗你电话噶？ 但系佢可以写信出嚟， 你录音佢，你点知佢唔知你录紧音噶？电话系，如果你揿着咗入去嘅时候， 咁你俾啲狱卒即系惩教处嗰啲人睇到之后，咁佢可能会咩咒你噶嘛？好似话你第一次罚你7日冇得探，第二次罚你14日冇得探啦。 阿明冇所谓嘅。 唔系佢，系我，我冇得探啊，大佬啊！系啊， 佢冇，佢都冇可能嚟探。 我今日先写一封信话，可唔可以去探咋？ 系咪一定要手写噶？即系佢 printer 嗰啲唔俾你寄入去噶？ 我printer 好似系可以寄入去嘅。 OK 吓， 系啦。但即系我意思就话，我意思就话，我哋已经倾过个节目好难维持落去嘅。 系嘛？ 系啦， 因为而家最惨嗰个唔系阿明啊嘛，罗冠聪啊嘛，系。 哦，系因为阿明系一个好烦人嚟， 而佢你晚晚都会同黄浩明同仓咁样，又话同佢一齐冲凉咁样，大佬真系。 其实佢 而家系非常之担心 冲凉咩情况， 非常之担心啊！罗冠聪而家喺呢一刻，尤其是夜晚佢哋早早瞓噶嘛，即系而家冲紧凉啦，系咪先咧？系咯，系咯， 系咯。 咁所以就系、是、我觉得而家就你退出网台界啦，系咪？ 唔系退出网台界，意思就话好难持续嗰个节目。 O K， 唔做新台啦，系啦。 但所以如果你话你听完成个节目之后，你话啊，我都系好憎欧乐轩啊，恨、不得佢接咗个麦。得啦，你得偿所愿啦，因为我本来真系谂住接嗰个麦。 嗱，如果阿老美听众依刻仲喺度听紧嘅话咧，我都可以即系讲一句说话。阿教主如果有兴趣，即系郁文踩场，请欧乐轩上嚟嘅话咧。咁欧乐轩应该会应承嘅，系点解呢？因为我会跟埋去，系除咗你一系咧就教主就请埋我同欧乐轩上，你同教主一齐辩论吓，咁啊即系欢迎嗰阵时候就包你大家，我陪你一齐打热狗都得噶，冇所谓嘅系吓。依一样嘢，我哋睇下教主即系会唔会喺我面前忏悔，即系原来系陶君，即系点解唔揾一个百分即系。Less evil 咧係揾一百分之一嘅反骨仔咧，而係揾個百分之百嘅反骨仔咧係好 快快攞住。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